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7集，唐默看着这只金毛地鼠不断地啃咬地瓜，一分钟内硕大的地瓜就被他啃了个干净。当他把最后一口地瓜瓤塞进嘴巴里，忽然唐默的耳边响起了一道玻璃破碎的声音，他眼前的金毛地鼠和地瓜残渣都定格住，成了一幅画面。这幅画面从中心开始裂开了一条小缝，缝隙越张越大，如同蛛网般密密麻麻地铺了整张图。当裂缝到达一定程度，咔嚓一声，整幅画全部崩碎，露出了藏在画面后的场景。唐默眼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，除了在大大的地瓜皮里面，巨型金毛地鼠不见了，躺了一只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小地鼠。似乎发现有哪里不对，金毛地鼠一爪子翻起身，撒丫子就往地洞里跑。唐默哪能让他跑了，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大口袋，眼疾手快地把这小家伙罩了进去。小金毛地鼠在口袋里上窜下跳，把袋子撞出一个个凸口，想要逃出去。唐默无情地用绳子扎紧了口袋，将口袋系在腰上，走出了第9个洞口。走到洞口前，他转过头看了眼地上的地瓜残渣，接着他走到其他8个洞口前，一一检查每个洞口。第一个洞口的泥土里有一些白色粉末，唐默刚才检查洞口的时候没发现这些粉末，他蹲在地上用手指揉捏粉末，做出结论： 盘子的粉末。 唐默再往后看，几乎每个洞口里都有盘子的粉末，在3个洞口里还有一个泥土被刨开的小坑，第5个洞口里甚至有2个坑。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，唐默回忆了一下金毛地鼠吃地瓜的画面，在自己眼前崩碎的情景。唐默瞧了瞧口袋里的小地鼠，无奈地说： 怎么感觉搞到最后是你在作怪？ 金毛地鼠愤愤地又开始撞口袋。那幅画面在唐默眼前崩碎的一瞬间，唐默就已经得知了所有的信息和记忆。在狼外婆说出那句记清楚时间离开小屋后，唐默的时间就被操控了，可能是被黑塔操控的，也可能是被金毛地鼠操控的。唐默更倾向于这一切是金毛地鼠在搞鬼。12月1号的中午12点，狼外婆离开小屋前往马戏团，唐默的时间开始分叉，就像被存档一样，有人在这个时间点按下了存档器。从此以后，唐默开始一次次无意识的被动读档。12月1号只存在一个他，可以称为一号唐默。一号唐默并不打算在第一天冒险抓地鼠，他选择的是在洞外查看情况，了解更多的信息。他随便地将地瓜放在了5号洞口，看到了前来吃地瓜的黑毛地鼠。第一天结束了。第二天，一号唐默准备正式抓金毛地鼠，但他并不知道2号唐默出现了。2号唐默的一切都和一天前的1号唐默一样，除了他的时间线变成了12月2号。他以为自己和1号唐默一样，这是第一天抓地鼠，于是他决定先在洞外查看情况，将地瓜随便放在了3号洞口。这一天下午6点，1号唐默在第5个洞口受到黑毛地鼠的攻击，2号唐默也在第3个洞口看到了前来吃地瓜的黑毛地鼠。他们互相看不到对方，也看不到对方能看到的那只地鼠。 但他们在事后检查洞口时，发现了另一个洞口里的白色盘子粉末。六点整，地鼠洞口刷新，两个唐末的九个地鼠洞同步了。一号唐末立刻觉察，有另一个玩家存在。二号唐末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。想起这一点，唐末就忍不住戳了戳关着金毛地鼠的口袋。 当时还真的差点被你弄死。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？是和时间有关吗？每天下午六点前，九个洞口都不同步，看不到那些白色盘子的粉末痕迹。到六点以后，这些痕迹就出来了。但我知道了也没用啊，你都不让使用异能了。 金毛地鼠叽叽地叫了一声，仿佛在表达自己的得意。是的，从一号开始，每天中午十二点，狼外婆离家的那一刻，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唐末。新的唐末认为这是抓地鼠的第一天，以他的谨慎，不会选择直接抓地鼠，肯定会在洞外观察。等到六点过后，他观察完毕，走到洞口前，发现其他洞口也有白色粉末后，一切已经晚了。七个唐末的记忆全部归为一体后，他一边拎着口袋往狼外婆的小屋走，一边想到， 前面所有的我之所以认为另一个抓地鼠的人是我自己，主要基于两点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单人游戏，黑塔一直做过隐瞒信息、故意误导的行为，从没欺骗过玩家。第二，我所有有冷却时间限制的异能都不能使用了，本来以为是因为另一个我已经用了异能进入冷却时间，现在看上去应该不是这么简单。 唐默走过狼外婆的菜地，低头看着地面，他思考了许久，想出了三个字， 优先级。一号的我在第一天下午六点以后其实就不能使用异能了，但我没发现，直到觉察有第二个我存在，才发现无法使用异能的事实。但除了一号的我，从二号的我开始，每个我都会在当天的六点后就发现有至少一个同伴存在，且无法再使用异能。不是因为异能被使用过了进入冷却时间，而是因为优先级。 唐默皱紧眉头，回忆七天前自己进入怪物山谷的情景。 我好像确实是在下午六点左右进入了怪物山谷，是下午六点，所以每一个六点过后，下一个我就算是进入游戏，被看作是新的唐默，享有最高优先级了吗？ 按照唐默的分析，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每个下午六点后，刚刚观察完黑毛地鼠的唐默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先级。比如说二号唐默，他在12月2号出现，下午6点在第三个洞口放置了盘子，6点后他在第五个洞口发现了一号唐默放盘子的痕迹，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使用异能了，因为他的优先级被三号唐默取代了。所谓的优先级不是光指异能，而是说优先级低的唐默永远不能影响到优先级高的唐默的一举一动。例如二号唐默无法使用还我爷爷异能，是因为这个异能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一旦使用三号唐默就无法随意使用，所以优先级禁止二号唐默使用异能。蚯蚓的眼泪也是一样，这是消耗性异能，二号唐默如果使用就会影响到三号唐默。但是马里奥的帽子、大火柴这种道具和异能对优先级高的唐默是没有影响的，不会影响到后者的使用，所以依旧可以使用。唐默走进了狼外婆的小屋，他把金毛地鼠的口袋放在了沙发上，自己走到茶几前，拿起了茶几上的一张广告纸和一张报纸。当七个时空全部融合后，唐默的七个记忆统一，其他所有唐默所遇到的每个东西都复原到了同一个时空里。比如三号唐默使用马里奥的帽子，第二次顶出了一张地底人王国当天的新闻报纸，上面有这样一条新闻。 怪奇马戏团宝物走失，惊奇之夜疑似提前结束。 唐默念着这个新闻标题，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张报纸，三号的唐默才会决定冒险一次，第一天就去抓金毛地鼠，因为他不知道狼外婆什么时候会回来，必须抓紧每时每刻，所以才有了傅文铎口中的你九成笃信任务会提前结束，然后开启存档器。可惜的是，六点一到，存档器的优先级被四号唐默夺走，存档功能失败，三号唐默铩羽而归，接着发现这个游戏里还存在着至少一个自己。四号、五号唐默并没有发现异常，六点整，他们在洞外观察黑毛地鼠，六点一到，所有唐默的洞口同步刷新，他们才发现另外几个唐默在洞口留下的印记，知道这个任务有问题，但无法使用异能，什么都做不到。直到六号唐默得到了一个隐形人的怀表和一张怪奇马戏团的广告纸，广告纸让他觉察到这个马戏团可能就是大蚯蚓的马戏团。大蚯蚓逃走后，不知道对马戏团的活动会不会产生影响，同时又抽到了隐形人的怀表，能够隐形进入洞口，如果真碰见黑毛地鼠能更好的保命。所以六号唐默决定放手一搏，第一天也试着抓一下金毛地鼠。保险起见，他选择存档。接着就是傅文铎所说的情况了。傅文铎说，三号唐默在六点整突然失去联络，之后他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。六号唐默也很担心自己在六点后也会遭遇三号唐默一样的困境，所以他只有十几分钟用来思考对策。他所想的就是使用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异能。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，六号唐默想出两种可能性。第一种，唐默是每天被隐藏记忆，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唐默。在那第七天到来后，发现自己被改名的唐默一定会去找傅文铎，从傅文铎口中得到一定要去抓地鼠的情报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有很多唐默存在在这个时空里，互相看不到对方，无法联系，那他使用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异能，作为因果律异能，改变了所有唐默的名字，所有唐默都会觉察到这个异能的存在，发现有另外的自己使用了异能，接着觉察到被埋在心底的那个秘密。唐默暗恋维克多很久了。七天时间过去了，一号唐默在时空里等待了七天，二号唐默等待了六天，一直到最后，六号唐默将最后的信息传递给了七号唐默。七个交错时空的唐默一起站在了九号洞口，没有倒霉的碰见那 20% 的失败率，完成了这场游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